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三節啊，嚟到大香港早晨第三節。 系咁、今日得我同湯姆同埋 Joey 嘅。 你係咪好辛苦啊？做得？ 唔係啊 ，OK 啊，係有啲咳啫。 係嘛？ 我戥你辛苦。 唔係，即 off mic 嗰時你咪咁講。 off mic 嗰陣，唔係我都唔係鬧你，我鬧其他人啫。 咁 anyway 啦，咁我哋繼續講下金鐘啦。今日而家其實講金鐘，即係其實聽日面對清場嘅狀況。咁我哋要時報咧都會一如以往啦，成個雨傘革命咁都係咁噶啦，都 係報道啦， 直擊會做報道啦。而且金鐘個現場咧係個範圍比較大好多噶嘛， 係啊， 其實要嘅人手係更加多噶嘛，其實 要嘅人手更加多，同埋佢哋據稱會將成個區域咧都列為呢個行動區啊， 係， 即係就算你散咗喺條馬路上面咧，都如果你警察是不讓你聚集在行人路呢，你都是無權留在一個行人路那裡咯。 即好即完全今次是完全講到明白的，即好像是 其實他想封鎖金 鐘，即是明目張膽的一個恐嚇啦，我覺得。即喂你其實作為即如果你說你是執法，如果你說你是差佬，你即你是警察這樣說是吧，你怎可能這樣去講嘢嘅呢，就說喂人哋佢個講法係你喺行人路嗰陣時候，如果我認為你哋係有意圖去做一啲非法嘅行為呢，咁我都會驅散你哋咁樣㗎嘛。 係呀、 即係哇真係大緊晒㗎喇。 係呀，同埋今日呢東方嘅頭版呢、即係頭先講開恐嚇啦。 係。 東方嘅頭版等我揾一揾先啦。東方嘅。講到話 終極清場難免流血。 係真係完全係恐嚇嚟㗎喎。 即係完全佢即係都係嗰個講法啦，你話會充足警力啊，有相當充足警力啊， 又話唔會俾 警力進出啊， 又唔會俾，同埋嗰個藍色深藍色部隊咧，會人數會倍增喎、 啊。嗰個 深藍色人啊， 我知深藍色人， 我就叫做深藍色嗰個移除部隊啊嘛，速龍小組啊嘛，叫做 好多名啊，那個、 深藍色人啦、 Blue Team 啊， 佢哋係好恐怖噶、個個都兇神惡煞噶。 有冇親眼見過佢哋？ 都有啦。是啊，那一清龍和道啊，同埋之前山東街旺角都俾佢哋深受佢哋嘅推撞囉。 是啊，佢嗰班嗰兜友真係你旺角清場嗰時都係超離譜嘅，即係 好惡囉。其實佢哋而家就靠惡囉，靠客，咁佢哋就可以做少啲嘢囉最後。 即係其實當然啦。 即係你哋走啦，我哋都唔會俾時間你執嘢㗎啦，最好你而家就走。咁我哋即係你唔走呢，你都唔會有好結果㗎啦，我哋而家講定俾你聽，即係咁樣。 呼喝咧係一個 緊㗎啦，喺佢哋嚟講就 係一個有效嘅其中一種叫做唔係打你嘅攻擊方式啦，咁樣講啦，即係呼喝本身你即係譬如你 即係喝罵咯，喝斥 係會㗎嘛，係會㗎嘛，係絕對會㗎嘛，即係依個如果做得大香港早晨主持咧，都其實都會深深明白嘅呢、這個喝罵嘅力量咁樣。咁樣咧就係你個。即係所以呢差佬呢其實就係、有呢個咁樣嘅做法，但佢唔係一種教導嘅形式㗎嘛，佢呢個學馬。佢個學馬呢係完全係出於佢嘅怯懦嘛，跟住其實佢係知道，即係講真，即係除非你真係白痴嘅啫，咁我相信冇差佬係白痴，我哋話白痴咩，即係鄙視佢啲行為嘅，即係佢唔係智障嚟㗎嘛，佢唔係智障嚟㗎嘛，佢係知道自己做緊啲咩㗎嘛，咁佢知道自己其實係嚴重啲講，可以話係一個完全係唔係做緊執法嘅行為嚟㗎嘛。咁唔係執法，但佢又使用武力，咁你就話係乜啦咁樣。咁所以佢內心係虛怯㗎嘛。咁佢咪要更加大聲去喝罵去成。你見到我哋其實第一節最尾嗰段片都特登播返出嚟，就係、除咗要講返佢嗰種所謂啲態度嘅惡劣之外呢，就係佢哋即係呢啲咁嘅虛怯呢，就係無理啦，就走下你咁樣，佢都忍唔住㗎嘛，自己都即係成日就咁。就係聽日嗰個狀況 到底會不會又是即係呢啲情況依然會出現呢？咁我自己估呢，其實係一樣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呢係 我覺得佢哋係癲癲地，我覺得你太 nice 啦，你話佢哋呢係虛怯，我覺得佢哋唔係，我覺得呢佢哋係已經失去咗常性，佢哋係覺得自己咁樣做呢係有無限嘅正當性囉，所以佢哋係棍棍地狠狠地咁樣勾落去，佢哋同埋即係因為我企嘅位置可能好接近啦，咁有時會聽到佢哋嘅對話，同埋佢哋前線可能只不過係普通省即係警察，其實佢哋對示威者嘅仇恨呢，從佢哋嘅對話呢你都可以聽到，即係好似之前青龍和道呢有隻狗喺後面，即係我真係都係好唔明啦，點解你帶啲警犬出嚟又嚇親佢哋，真係好慘啊啲狗喺度俾你哋拖嚟拖去又冇用，佢哋喺度吠，即係我覺得陣隻狗好慘囉，佢哋隻狗喺度吠，前面後面啲群眾就話佢哋，你睇連隻狗都唔鍾意你哋呀，你睇你哋都虐待隻狗呀，唔好呢啲係人嘅事啊，你唔好帶只狗出嚟啦，咁樣即係畜生都唔中意你哋，睇下你哋即係幾差都辱，即係辱罵佢哋啦。咁我聽到佢哋點樣講咧，就即係你連只狗啊吠邊個都唔知啊，可能係吠你哋咧，即係佢哋會係 即係八婆 啊，都係咯。即係其實佢哋係對示威真係好不滿，係好仇恨。即係點解其實我要咁樣講咧？就因為我希望如果有去到前線嘅朋友，你哋真係認清楚佢哋，就算你係要對準個政權，但係佢哋係真係當你係敵人咯。 絕對係啦，差佬絕對係當示威者係敵人啦。他們當他即阻鳩住曬啊各樣啦，其實我之前我提過，喂佢已經有啲報有啲唔少文啊報道啊喺度訴說佢哋自己差佬嘅內心世界啊，話自己啊點樣其實都好大壓力啊，我哋 唔佢哋最冇資格買小強㗎啦，你有咩資格買小強啊？ 喂係喎，屌你真係太多片我哋都影到啲警察，其實他們怎樣對示威者即其實即支持所謂支持警察和覺得警察慘的，我很想知道幾多人是去過前線和落過現場咯， 他們不是可能就是看 TVB 咯，肯定是沒有 咯，就是 看我記得牛師傅有句最好的，喂你的差佬少個崩你都不做啦，即係 Christine 嗰個講法就係、是、你哋係最冇資格賣小強之外，除咗你係有呢個咁嘅濫用呢個公權力，你哋係有呢個致命嘅武器喺手之外， 你哋 同 fucking well pay 㗎嘛大佬， 佢哋有咩資格同市民企喺一個對等嘅立場，你明明就係大蝦勢，你根本就係大蝦勢，即係 少個崩你都唔會做 OT 又繼續俾你，啲飯送唔好你仲可以投訴， 我覺得唔好再幫佢哋講好說話囉。 同埋其實警察佢哋有冇諗深一層，其實佢哋嗰個職責就係負責將現場嘅物件啊，或者係一啲人送到去譬如可能差館啊或者法官嗰度，佢哋只不過係一個載具或者是工具咁樣，但佢哋而家就當咗自己係法官囉。 係佢哋係好似 above the law 囉。 是啊，有碌棍就是law嘛。 他們現在是即將自己是凌駕於法律之上，還有你看看他之前那個撐警那個籌款又說籌到有1000萬，即他們這些人、 那個、就直頭有 停職拘捕那就怎樣都已經有了安家費 了。是啊， 所以在他們去行使對示威者去行使武力的時候或者行使暴力的時候，他們是會更加無後顧之憂這樣去做咯。 唔係即係講開佢頭先講開話佢即係差佬呢，你全部都係好好人工㗎嘛，而係好多好多以佢哋嗰個學歷水平啊咁樣各樣呢係好難係搵到其他工作有相應嘅人工同埋福利㗎嘛，咁所以佢哋呢就好好珍視佢哋嘅工作啦，就係做就會俾自己借口啊各樣啊，同埋直頭係瘋癲咗啦，即係嗰個權力膨脹啊，佢先頭先提過拉住碌棍啊當自己係法律啊，拉住佢碌棍自己當自己係法官啊，咁樣咁嘅狀況，我揼實你使鬼理由咩咁樣。喂正經嘢呢就唔見佢做得好，即係 今日其實有好幾份頭版，我哋本身咧就冇乜特別想講，但主要係想講翻差佬嘅離譜之處，其中依個就可見一斑。雖然咧而家係捉咗個疑兇嘅，講緊就係話喂15歲私影嗰個模特兒就被殺案啦咁樣，咁有啲就講到係有強姦嘅成分啦，咁樣就係有一啲講法就係先奸後殺，有啲講法先殺後奸咁樣，其實都。總之就是好一個好悲慘恐怖的案件啦咁樣。咁想講嘅就係話案情嘅發生嗰啲我哋唔會特別去描述啦，但係呢就想講話當嗰、那個見到嗰個兇徒呢，即係疑似兇徒而家被捉嗰位人士呢，係睇到返即係報紙嗰啲都登曬㗎啦，就係話睇返啲閉路電視見到佢呢係日光日白八點幾嗰陣時呢，喺旺角呢、這個由廣東道轉入山東街一帶，即係本身係我哋清咗場之後，由喺嗰清咗場嗰晚之後，由砵蘭街一路伸延到山東街嗰個狀況啦，就係、是、已經嗰日開始就已經係啲差佬突發曬癲，係趕人走。即係其實咧，想講就係好近本身之前個佔領區啲附近啲位置嘅。而咧而家旺角咧，因為由於有鳩烏各樣嘅狀況咧，係差佬咧係連日來咧係都係駐重兵力喺嗰度嘅。咁由即係。基本上可以話24小時都注重兵力喺嗰度啦。咁樣八點幾當案件發生，即係而家睇翻嗰啲閉路電視啲傳媒登翻曬上，就係八點幾嗰陣時咧，依一個疑兇咧就大模私樣咧，就用呢個手推車咧就運送呢個疑似係當時嘅屍體，就去運送到去嗰、那個附近嗰、那個。垃圾站嗰度，嗰個垃圾站咧就位於砵蘭街嘅，就離呢個朗豪坊嘅位置咧非常近嘅。咁大家都猶記得當時朗豪坊係點樣俾啲差佬用嗰啲車嗰啲戰鬥車啦，企住 係 黃色嗰啲 高台 戰鬥車啦。我哋都嚴重考慮要入翻價嘅啫，嗰啲就 我唔答你呢啲咁問題。 anyway 啦，咁嗰啲係因為對住啲所有示威者所有其實都唔係示威者，可以話係普通香港市民，因為當時喺現場見到就係好多香港市民其實係留咗喺一個嘅行人路嗰度，佢都照射噶嘛，喺砵蘭街一帶。好啦，想講就係話喺一個當時發生案件喺一個琴日嘅事情嗰度。捉咗佢呢個人，發現朝早八點幾就係、是、疑似呢、這個疑兇就係、是、運送呢個女屍去嗰陣時，八點幾嗰陣時啲差佬仲喺曬喺附近，其實點會咧係冇人見到？係要直到咧去到八點三十幾分咧，由嗰個清潔工人咧。就喺個垃圾站嗰度呢就發現到呢名女屍，跟住先去報警，跟住差佬先做嘢，跟住差佬先我有人報警，咁正正式式做返佢哋應該 pay job， 俾錢你哋，俾使咁多公帑去培育去訓練你哋，去每個月俾錢你哋，俾咁多有咁多津貼去俾你哋應該做嘅工作，你哋去調查返案件，咁捉到個疑犯啦而家。但係想講嘅就係、是、喂你喺旺角嗰度一帶是其實有好多差佬㗎嘛。 好多布防、啊。 係好多布防㗎 嘛。 而你喺個鳩烏嘅期間，或者咁講啦，由旺角清場咗之後開始，你係經常性係會去搜查別人嘅身份證啊，你個袋有啲乜嘢啊，只要你認為佢係有懷疑㗎嘛。一光日白呢有條咁嘅友呢就推住架車呢就又有紅白藍膠袋又有成呢，你就冇任何懷疑，冇任何警惕啦吓。咁、啊、呢但係呢譬如一個學生哥咁嘅樣呢，一個大學生咁嘅樣呢，就孭住個背囊呢，你就當佢非常有懷疑㗎喎、哦、就會走去問佢攞身份證啊，抄佢個袋有啲咩。喂有啲人啊都係因為咁樣有可能有個盾牌喺裏面，或者甚至乎只不過係眼罩喺裏面。喂而家佢眼罩都可以話係攻擊性武器㗎嘛，之前都講過㗎啦。佢都可以係因為咁嘅情況就俾你踏咗返去，或者將你喺病埋一二邊幾個差佬圍住你喺度盤問你啦。咁當然嗰啲語氣啊嗰啲動作啊係更加差勁㗎啦。就係俾我哋喺鏡頭下影得到嗰啲係可以可 威 嚇啦。係更加離譜㗎啦，當然會係。一啲學生哥你就會去查下去， 剛才我們第一節播的片有個受害者去說、被人襲擊呢，你又不會理的。但是呢這些這樣的疑似呢，現在叫做變態疑兇呢，就完全呢大模私樣呢，在旺角一帶呢就推著車仔就沒問題的，是要人家呢市民呢發現這個清潔女工發現到這個女士呢去報警呢，先會能夠有個先能夠開始追查得到。咁當然啦，可能即係， 但係在於警方佢哋可以有無限個藉口， 係呀， 即係佢哋唔會覺得，即係佢哋可以，即係好明顯啦，佢哋係自從與世界命之後，佢哋眼中嘅敵人只有示威者， 係呀，即係頭號敵人啦，係佢嘅 疑犯啊，都唔應該被你視為敵人咁樣去對待啦。 是啊，你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看过，就算你一个杀人犯，你会当那个疑犯是当他被拘捕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再施展任何的、暴力或者武力去所谓去压制他的嘛。当他是已经是被你按低晒之后，但我们都不止一次影到这些片，即不是只是热血时报的其他网媒啦，或者、甚至乎在现场的市民都会有拍片等返上网，我们见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片按晒在地都湿你几嘢啦。是不是之前都有讲过，你啲差佬围住你按咗喺你之后，外面就即刻包一层人墙㗎啦嘛。外面就即刻包一个人墙㗎，你就好难啲人啊，就算你有记者证啊，你都好难走入去影㗎啦嘛。就会拿警棍或者用手推你啊，叫你 即 是 不 给你走开，不要再差佬人做嘢啊，差人而家做嘢啊，咁样。唔该唔该咁样。 是啊。 个唔该好响亮嘅嗰个唔该。 言语上佢哋可以做到百般有礼貌，但其实佢哋实质做紧嘅嘢就系阻住你去发掘个真相啊嘛。 你支咪 OK 啦而家 ？OK 系嘛？吓，唔系头先话你支咪冇声。 系而家有冇声啊？ 系啊， 系而家有声啦。 我支咪冇声唔紧要，你支咪冇声好大镬你明唔明啊？所以个差唔多就系、是、你唔好应啊呢样嘢。 即其实我刚才好像第一节有讲过、你如果当一个好像你试验这样的虚拟的敌人出现了的时候，你可以令到、示威者的士气可以凝聚。大家自己想想，在面对救护或者面对清场的时候，你们那个敌人是哪个？即是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任何 敵人 攻擊咯， 而家變。 但其實你自己要諗下，人哋當你係敵人，咁你要點樣去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咧？咁但其實睇翻金鐘嗰個情況，佢哋其實好多人都係唔再諗住，即係都係收拾細軟啦，都係走咯。 係都有好多，其實我哋喺現場都會見得到你。 係睇下最後嘅時候點樣再。叫收得靚咯，收得好睇，攞翻個美彩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咧，好多有而家啲撤退嘅狀況咧，其實我自己就冇咩特別意見嘅，因為其實都講過。之前都講過的啦，即係我哋《熱血時報》大亨啊，其他主席都有提過呢樣嘢，就係散嘅啦嘛。其實而家佔領，即係再唔係佔領嘅時代嘅啦嘛，而家。已經轉咗型㗎喇嘛，而家係轉緊型啦，未完全 form 到一個好確實嘅形態或者個玩法係點啦，即係嗰個做法會係點，關於呢個香港嘅一個新嘅抗爭嘅形態會係點，而家轉緊型。所以你而家再去話我哋再去一定要去強守住呢、這個佔領區，其實大家都 唔好做白白嘅犧牲 囉。即其實 我真係想咁樣講，唔好做無謂嘅犧牲囉，係唔值得㗎囉。你受到嘅嘢可能只係為別人添上光環、你係唔能夠，如果在金鐘清場裡面真的不要受任何的傷害，不要受傷，不要被人拉，因為真的不值得的，因為已經沒有辦法再用這些東西去令到個運動的能量提升，你不會是因為這些事情而令到有更加多人的出來，是不會的。即是我是想跟一些可能想著守的朋友說、 好好保護自己咯，唔值得受傷，亦都唔值得去俾人拉咯。你好似而家有啲有知名度嘅人，佢哋就係會諗點樣可以將可以喺呢件事上面攞到功勞，點樣可以令到建立自己嘅領導嘅地位，而你係咪要再去幫佢哋做呢啲嘢咧？咁我都相信佢哋係好聰明，而係會識得好好咁樣去保護自己咯。即係我覺得唔值得咯。 即係其實而家我睇到就其實好多派啦，就算即係除咗覺得行動派就唔理嘅啦，其實。行動派就唔理你點清晰，即係其實大家都有提過你佢哋行動派就係直頭唔會講任何嘢㗎嘛，即係亦都唔會宣稱喂你哋清場嗰陣時候我會點做咁樣，即係唔會有任何呢啲 hints 俾你哋，即係佢哋自己有佢哋嘅一套啦咁樣。咁你亦都其實譬如好似頭先都講喂其實都有譬如就算你泛民也好都不斷講退場，我覺得係好似冇咩人再有意欲去守住所謂守住呢個佔領區嘅狀況。 其實即係坐喺度等被拉咋嘛，搏拉咋嘛，佢哋講緊嗰啲守住。 即係只有守，即係 佢哋想用返七一嗰個拉咗500多人嗰次嗰個形式，坐低手牽手咁被拉，咪即係再一次俾光環自己啫嘛，講到 即係而家就只有依個小部分嘅人係打算係咁樣去做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你現場見到 佢哋直情係講咗咁樣做啦， 唔好意思，現場整譬如嗰個 population， 你見到係咪話即係能夠真係好支持依種做法嘅人其實唔多噶嘛？ 我覺得好多人係覺得冇需要喺呢個時候被捕咯。 係，其實行動者同埋即係真係做嘢嘅人拉低一個就少咗一個。 係咯。 係啊。 你嘅力量就會更加少噶啦嘛。 所以行動者如果真係行動者，直頭唔會理呢啲嘢噶啦。 同埋大家咧，對於嗰個佔領留守嗰樣嘢咧，已經係有啲疲倦咯， 即係 其實大家可能見到大家，或者可以用另一個形式去爭取民主咯，而唔一定，即係其實大家都睇到呢個形式對政府係冇壓力噶嘛，即係唔係冇壓力，但係佢唔會因為呢一個量度嘅壓力而去 back down 咯，佢唔會因為呢一個量度嘅壓力而去做任何改變咯。咁其實有人係有眼睇噶嘛，咁而如果佢哋喺譬如清場嘅時候受傷或者被捕，咁咪損失咗佢哋想做嘢嘅行動力，好似頭先 Joey 咁樣講。 係咯，即係但係講真，如果真係願意或者想留喺度俾差佬捉嘅，喂嗰啲即係嗰啲唔係一個已經可能用。套用嗰種講法啦，係上一代嘅做法嚟嘅， 即係同埋 已經唔係唔入流嘅做法嚟。 係啊，同埋出名嘅人拉咗，咁佢有個光環。但係如果行動者拉咗，即係你除咗可能報紙講話你係可能唔知幾廿人入面嘅其中一個俾人拉咗，咁但係其實你之後嘅報道係唔會有，都唔會有啲任何嘅光環。其實行動者唔會想要呢啲光環， 同埋我哋一來唔需要呢啲光環啊！好多人其實係想做一個無名嘅行動者，係想件事成啫嘛。佢理得自己有冇光環，就好似出埃及記咁，抗爭本來就係冇光環嘅，抗爭本來就係喇喳㗎啦。即係好多人係明白呢樣嘢，佢哋都唔需要呢啲光環。 咪梗係啦，佢自己有自己生活㗎嘛，而且講真。真係出即係你做抗爭嗰陣時候，即係講真反法嘅時候啦，即係如果你我哋公民抗命去抗爭嘅時候，好多時候會觸破到一啲法律啦，或者啲惡法嘅底線啦。喂，你佢哋本身唔係想做 public figure 嘅人嚟㗎嘛，佢哋係想為呢個運動出一分力嘅啫嘛，佢哋為咗爭取香港民主嘅一份子嚟嘅啫嘛，佢哋係梗係唔想出名啦，即係點解啲人蒙面，點解成啫？就係梗係唔會想做 public figure， 因為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生活。 係啊， 佢哋根本就唔撚想去做 public figure。 即係簡單啲嚟講，佢哋唔使靠民主，唔使靠撈政治揾飯食咯。 係啊， 同埋由鳩可以喺鳩烏嚟睇咧，其實香港人真係好有創意。你冇得佔領，咁你咪去鳩烏咯。 因為嗰度係啊，嗰度民意都未消。 係啊，同埋鳩烏 嗰個唔 係 民意啦，而家已經民怨啊。 係 啦， 係。 係而家成個民怨啊。 其實大家我覺得都喺度養精蓄鋭咯，等待金鐘清場嘅時候，可能會令到 free 咗多啲 守住的人出嚟，可能可以做其他形式的抗爭。 即係亦都睇下。 所以其實我對聽日嗰個清場，我覺得是喂警民合作啦，聽日梗係，即係你俾我主張就警民合作啦，跟住即係。點即係我嘅主張咧，就係點都要玩下，即係點都要可能係盡量佢話係執大嚟清噶嘛，咁執大嚟清嗰件咪執大嚟清咯。咁如果係執大嚟清到，咁警察咪唔使介入咯。咁嗰陣我梗係好合作㗎，係、即係一定係要同佢合作嘅。即係我覺得都無需要作無謂嘅犧牲咯。 即係俾只俾 咁咧，咁呢啲都係佢哋嘅工作，咪俾佢哋做咯。係佢哋都清得好開心啊！佢哋拎起把遮咧、打爛嗰個縮骨遮嘅時候，攞個警棍搏落個縮骨遮嗰度咧，好興奮嘅。 看到他的表情， 無論是在龍和或者是山東街，我見過很多次他們打爛那些示威者的物品的時候是很興奮和很落力的，那就由他們做這些， 即是有些暴力傾向的這樣，都 是由他們做這些咯，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個人不需要去受傷，或者同佢哋即係唔好再對抗咯。 係 你其實你睇到喺龍和道， 唔需要同佢正面對抗啦。 清嗰陣咧，即係走嘅人好多咯，即係走前面走咗之後係。前面空後面空了之後剩下前面守住那一班，那又沒有後面的人撐住，那是不是又想這個情況重現呢？我就不想的、即我不想又見到有一班很勇武的朋友諗住守住，然後又作無謂的傷害，我覺得真的不需要，是不需要這樣犧牲，可以聰明一點，你們都是聰明的抗爭者，有創意多一點、是不是反反勾都出到來了，有什麼出不到來先 是不是，明天呢，明天那個清場的狀況，看看星期四，看看明天呢會不會、香港人呢就給到一些、出奇彈，給一些出奇彈的警察，即是口撚出奇的，他屌這樣樣的，為什麼會這樣樣的，為什麼發生什麼事呢，即是警察如果他有一個這樣的有一個這樣的 shocking 呢，那就行了咁就掂啦，咁我哋到三節做到咁多先啦，第四節再見。